价系1844.1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我方中信提提你，开放式厨房的烟雾侦测器和消防花洒头是不可以拆的，仲要每年由注册承办商嚟做检查，而冇窗嘅厨房同厕所入边嘅通风系统，如果有装防火闸，就要每年由注册承建商做检查。管理处应该帮业主安排年检嘅。开放式厨房消防装置，每年保养检查你要知。 考下你有啲咩方法可以见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节目主持人呢？ 我知，5月17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1点，打开港台电视31就见到噶啦。 醒，咁你知唔知会见到边个啊？ 节目会邀请到嘉宾主持祝文君、麦雅治，当然就唔少得恒常主持侯伟新同埋袁子佩啦。佢哋会准备大量游戏同丰富奖品，务求令大家睇得开心、欢心又清心。 华山主，咁难得先遇到你呢位善通音律嘅神仙，你唔好讲我扯啦。 三公主，你唔走唔得噶，你快啲扯吧啦。 你要我扯都得，但你要送人物件俾我留念噶噃。 哎呀，怕咗你啊，送呢部收音机俾你啦，俾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1点，戏曲天地，嗰度有好多名伶名曲，啱晒中意音律嘅你啊。 谢过华山主，咁我要翻去听歌啦，拜拜。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的烦恼。今心也清照，冷落的秋千，而今迎风轻摇。它重复你的叮咛。 做我哋 DJ 呢一行咧，其实就好中意咧，就系踩歌咩意思咧？就系呢个音乐，即系呢一首歌嘅前嘅部分啦，即系音乐嘅部分啦，同埋结束嘅尾嘅部分，音乐部分咧，我哋都中意咧，就系喺只歌上边咧，就系开麦讲嘢嘅。咁但系每次咧配配播放呢一首嘅《不了情》嘅时候咧，绝对绝对绝对系唔会踩歌，因为真系好喜欢呢一首歌啊！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5:12。你听紧嘅啦，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星期六，为我哋哥哥姐姐而设嘅清晨省里。星期六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今朝早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啊，呢两日真系好热啊，有时咧真系坐喺度咧都觉得啲汗咧喺度滴滴滴滴滴滴咁样嘅。当然啦。哥哥姐姐好叻嘅，佢就会同我讲咧，就系心静就自然凉，不过确实真系有啲热嘅，咁啊，慢慢慢慢咧，就可能斟住杯水啊，听一啲好听嘅音乐咧，相信又会令到自己心情好啲，咁啊，人都好似凉快啲嘅。咁啊，睇下你啦，咁日子咧，原来已经嚟到月中啦，2021年嘅5月15日啊，农历咧就系4月初4，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嘅。有啲歌咧，一听前就已经知道系咩歌噶啦。呢一首会唔会你都知咧？ 我要你为明天歌唱，我带着泪珠切切盼望。我去了。 们在梦中再相见。啊，我要你为明天歌唱，我还想留下这片磁场。 蜻蜓姐姐《明日之歌》啊，其实好多嘅我哋叫老歌咧，佩佩都好中意，好似呢一首咁咯。 什么是情？什么是爱？为什么爱会变成恨？为什么好会变成歹？我不爱你，变了害你，千般好意竟成乱。难道世界真？ 我成日都用呢一首歌咧嚟做比喻嘅，尤其是对住啲小朋友，即系点解咧？有啲时候咧，唉，小朋友扭下计啊，好啦好啦，唔使啦，唔使做啦，唉，扭下计咧，然之后啊，好啦啦，唔使食啦。其实咧，好多时候咧，我都知好多哥哥姐姐咧，对啲孙仔啦，都系出于一份爱嘅。咁但系咧，好多时候就系呢份爱咧，就好似爱佢变成害佢咁样。其实嗱，唔好讲哥哥姐姐，佩佩咁上下年纪生第三个嘅时候咧，都有呢个情况出现。有时真系见到佢含住一泡眼泪嘅时候咧，你真系好想，唉，算啦。就由佢啦，但其实咧个心一定要硬起上嚟，然之后咧就同佢讲唔得，一定要做埋佢，喊晒都好啦，都要做埋佢。点解？就系因为唔想爱佢变成害佢啊嘛。带嚟呢一首歌，有潘迪华姐姐嘅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啊，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嘅，日间系酷热啦，最高气温咧约为34度啊，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最后一两日咧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首歌咧，即系无论边个翻唱到，我都觉得系好好听嘅。当然吹瓶姐姐就是最好听啦。今宵多珍重。 风吻脸轻轻飘过来，花香浓。南风吻脸轻轻，心依稀月迷蒙。我俩敬畏轻轻，情意浓，我俩敬畏亲情。 其实你会唔会谂起金宵大厦咧？定系你会谂起陈百强啊？今宵多珍重，我哋有崔萍姐姐歌声啦。咁啊，呢个时段咧就会播一啲好好听嘅老歌啦。咁讲到明好好听，梗系即系除咗你喜欢之外，都系佩佩最喜欢啦。其实今日播好多歌咧，佩佩都好喜欢，譬如好似啱啱播完嘅《爱你变成害你》啦，或者系《不了情》咧，其实佩佩都真系好中意。有时啲人就问啊，佩佩你其实系生于咩年代嘅咧？其实好多时候都讲话你听咩歌咧，大家就会知道你系生于咩年代。咁啊弊啦，佩佩真系由20年代开始嘅歌曲咧，直到而家千禧年代啊，真系讲紧2010年打后嘅歌咧，佩佩都好中意听，甚至乎会唱啦，会听啦，或者听歌就会知道你系咩嘅朋友仔啦，即系咩人啦。我有听国语歌啦，有听广东歌啦，有听英文歌啦，日文歌啦，韩文歌啦。基本上是音乐我都喜欢的，那就弊了。咁不过你有啲歌呢，确实呢，我觉得虽然佢一首老歌，即係比较年纪有返咁上下嘅歌，不过我觉得其实只要係一首好歌， 成日都翻唱，都仍然系好有味道，就好似啱啱播放嘅呢一首《今宵多珍重》咁样。唔同年代、唔同嘅音乐嘅 arrangement， 即系嗰个音乐嘅安排咧，都可以令到呢一首歌都唔同，谱上唔同嘅文嘅歌词咧，都系有唔同嘅感觉嘅。嗱，你讲开即系呢啲咁好听嘅老歌啦。跟住落呢首，其实我播放率都真係好高好高，我真係好鍾意呢一首歌，我哋一齐听下啦。 明知道我不该爱你，为什么好像有联系？我也曾倦意想忘记，一转眼便又想起你。明知道我不该想你，为什么好像有回忆？我也曾倦意想一转眼便又惦记你，你莫非有魔力，终叫我怀念你，怀念着你的情意。你莫非有魔力，终叫我盼望你，盼望着和你在一起。明知道我不该爱你，为什么好像又联系？我也常倦意想忘记，一转眼便又想起你。想有联系，我也常倦意想忘记，一转眼便又想起你。 忘不了的你，我哋有詹小平嘅歌声啦。讲起即人咧，总有一啲人咧系喺你嘅脑海里边咧，永远都唔会忘记嘅。咁当然呢一个人咧，可能只有你自己知道，因为已经藏咗喺个心底嘅最底底处啊。真系啊、只有你自己先会知道你系挂住边一个人嘅。不过无论挂住边一个人都好啦，其实都仍然都系要继续工作，仍然都系要继续生活噶嘛，系咪？虽然系挂住，但系咧都唔好影响到你现时呢一刻嘅生活就 OK 啦。挂住一个人系可以嘅，好似你咁啦，逢礼拜六都挂住听呢个节目，挂住我就最好啦，系嘛？咁只要礼拜六朝头早五点钟你准时开住呢个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听到佩佩嘅声音。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一齐听下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俄罗斯将美国同捷克列入不友好国家名单。捷克外交使团在俄罗斯最多只可雇用19名俄国公民，美国使团则不可以雇用俄国公民。总统普京上个月签署命令，限制受雇于外国使团和其他机构的俄国公民人数，并且下令政府草拟不友好国家名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仍然准备好对话，强调不友好国家名单暂时只有两个国家。 美国4月15号以俄罗斯进行网络袭击、干预美国选举等恶意活动为由，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制裁，并且驱逐10名俄国外交人员。4月17号，捷克政府以俄国军方情报人员涉嫌参与2014年捷克军火库爆炸事件为由，驱逐18名俄罗斯驻捷克使馆人员。俄方其后采取反制措施。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座清真寺发生炸弹袭击，至少12人死亡，15人受伤，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塔利班否认发动袭击。喀布尔警方发言人表示，爆炸发生时清真寺入面正是开始祷告活动。警方正是调查在事件入面被炸死的一名宗教领导人是否袭击者的目标。阿富汗塔利班日前宣布因应开斋节和阿富汗政府实施为期三日停火协议，袭击发生在三日停火期的第二日。警方突击搜查旺角共18个地点，拘捕31人，涉嫌管有危险药物和经营赌博场所等。其中警方破获一个位于通菜街的毒窟，拘捕13人。一名42岁女子涉嫌经营毒窟、贩毒和管有伪钞被捕，而其余12人年龄介乎19至63岁，包括一男一女外籍人士，就涉嫌吸食或者注射毒品被捕。那名外籍男子同时因为未能够出示身份文件被捕。行动中，警方检获一批总值大约61,000元的毒品，一批怀疑吸食工具和两张怀疑伪钞等。涉嫌经营毒窟的女子和那一名外籍男子被扣留调查，其他人获准保释，需要在6月下旬向警方报到。劳工处提醒外佣在今日至到5月30日期间再次接受新冠病毒强制检测，已接种两剂疫苗满14日的外佣就可以获豁免。劳工处说，今次强制检测为期16日，当中包括3个周末，方便外佣安排时间接受检测。政府会同承办商合作，提升社区检测中心和流动采样站的检测量，特别是星期六同日的检测量。当局又呼吁雇主尽量安排给外佣在平日在社区检测中心进行检测，并且先行预约，避免外佣集中在星期六同日聚集排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382点，升3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3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日元109.37，瑞士法郎0.902，加元1.211，人民币6.438，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42.19美元，卖出价是1,844.1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旅游记者洪慧冰， 如果我可以穿越时空，我会揀花1959年革命之前的古巴。 轮椅武术教练李志雄， 开心又是感觉，不开心的感觉，为什么每天都要不开心呢？ 交通 man James Ockenden， If I would be accepted I would be proud to be a Hong Konger。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麦， 申请的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17日下午5:30。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相爱千万年，陪着你心感觉软如绵，能令我心中满足，抛开万年。 愿相爱千万年，陪着你心感觉似蜜甜，能令我安心放心，我愿迷恋。 早经过磨练，怀着信念， 今天已如愿，情重爱坚。 着你心中最是自然，寒夜雪霜飘满天，你是温暖。 强健臂弯仿似苦海岸边， 今见爱远如绵，燃亮我心中爱火，驱走万年。 愿相爱千万年，情又似花仙，爱似蜜甜，能令我心中爱火再度燃点。 嘅呢一首歌曲啊，由叶振棠加上乌玛丽合唱嘅《相爱千万年》。哇！如果揾到一个人同你可以相爱千万年，你话几咁？几咁浪漫嘅一件事咧，尤其是你谂下，而家呢一啲嘅爱情故事咧，好多时候咧都可能系十年八载，有时有啲咧，我听到嘅后生仔女咧系几年货仔嘅啫，咁。点样可以长相厮守呢？我觉得好多时候呢都系要两个人嘅付出啦，两个人嘅努力啦。一只手系拍唔响嘅，一定系要两只手呢先至可以拍得响嘅。你有情又要佢有意先得喎，如果唔系呢，其实根本件事系好难做得到嘅。当然有时部分未必系一样嘅，咁多少少时间，多少少嘅爱意去拖你身边嘅朋友仔咧，自然步伐就会系一样，或者减慢啲嘅速度，就翻佢咪啱咯，系咪？时间嚟到早上嘅5:41啦，好多时候咧，我哋成日都讲同哥哥姐姐讲嘢咧，就要讲慢啲啦，个步伐要慢啲啦。確實又係啦，佩佩身即係身高唔係好高啦。有時咧，同啲朋友去街，佢可能有5.10啊、5.11啊、5.6等等嘅朋友仔咧，佢哋行一步咧，絕對係大步過佩佩行一步。佢個步伐可唔可以行慢啲？好多時候都同佢講：你可唔可以行慢啲啊？你就一就我啊！又或者咧，我個女咧，我中間個女咧，講嘢好快，好似急口令咁。我成日都同佢講。你可唔可以讲慢啲？我真系唔知道你讲乜啊！有时确实可能部分唔一样嘅时候咧，或者接收能力未有配合到嘅时候咧，开声讲咯。喂，唔得，你真系可唔可以慢啲啊？好，自己要调教一下嘅。相爱千万年，希望你同我咧都喺你个空气中相爱千万年就好啦。咁啊，可以同你哋做节目做千万年，都系一种福分嚟嘅。呢一首歌咧真系好中意，但系套电视剧一啲印象都冇。但系呢首歌好细个已经识唱，唱到而家依然每一次播，我都系喺咪后再唱。 成功的欢呼到处为他聚齐，人生的好景到处与他畅聚。谁知巅峰的他，谁知顶尖的他，悠悠留下两行泪。是否他心中永远抹不去恐惧？是否他心中永远太多挂虑？是否他心中所思迷惘得不知所知，茫然留下满眼泪？是否万千感慨从此迷失意义？茫茫然满眼眼泪，是喜亦悲，什么意义？什么意义？找得安然，不想一生走到尾，最终有泪。成功的几多得失，难保他一世抑郁。走到 最终有泪，成功的几多得失，难保他一世抑郁，和茫然那满眼泪。 袁丽珊，鳄鱼泪，一人有一首代表作就 OK 噶啦，好似佢咁。谂起袁丽珊就会谂起鳄鱼女。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会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问我得失有几多，其实得失不必清楚，我但求能够一日去数清楚。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 个个唱呢首歌嘅味道都有啲唔同啊！平时可能大家成日听嘅应该系陈丽诗嘅版本啦。今日播放嘅呢个版本咧就系萧芳芳嘅版本啊，但我又好中意咧郑秀文咧用呢个吉他伴奏呢一个翻唱嘅版本，咁啊都系同一首歌叫《问我》。点解中意呢首歌呢？因为呢首歌嘅歌词真系写得好好。有多时候咧，好多嘢都系要苦心自问自己，问自己最紧要嘅。因为有好多时候，人哋点睇你唔重要嘅，真系唔重要嘅。其实最紧要问自己，自己觉得 OK 就 OK 啦。喺呢一行里边咧，其实我都有好多前辈，我好喜欢嘅。呢一位前辈佩佩系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邓爱琳。 忆起那天，美梦曾经飘过，心里泛起灿烂颜色多。当初笑声。 好一首爱的歌，我哋有邓凯琳嘅歌声。邓凯琳真系好好听，佢嘅声音。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早上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嘅，日间系酷热，最高气温咧约为34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明日咧，大致天晴同埋酷热，随后一两日咧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对唔住，对唔住啊！呢首歌都系播放率好高啊！拣嚟拣去都好想播呢一首，陈秋霞主唱嘅《夜温柔》。 天边朗月照凡尘，凉风轻轻送白云，情如凉夜温柔，害怕见到乱纷纷，天边朗月照谁人？凡间只照爱人，情如明月照心里，鼓起心内恶韵。 其实陈秋霞好多好歌嘅，头先拎起佢只碟嘅时候咧，真系好想播呢一个嘅《珍惜好年华》啦，《蝶界手牵手》啦，仲有《六月天》啦，等等呢啲都系好好听歌。不过最后都系播翻我自己最中意嘅呢一首《夜温柔》啊。时间嚟到早上5:56嘅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就继续咧就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一阵间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咁啊，当然今日咧星期六啦，就有我哋嘅老友记啊，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啊，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都几惊吓嘅一个嘅话题，就叫做屙血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讲咗噶啦，系单止一个唔啊，

道琼斯指数报34,382点，升3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3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日元109.37，瑞士法郎0.902，加元1.211，人民币6.438，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42.19美元，卖出价是1,844.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783 天水围 FM92.3 跑马地 FM95.2 将军澳 FM99.4 屯门元朗 FM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合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佢我未答嘛， 晏昼咧佢就中意饮茶啦，但系饮茶咧你都要揾位噶嘛，我负责咧就走去攞位，飞嚟飞去，咁啊攞完位咧，咁啊就等阿碧姐嚟，咁啊所以佢就话叫我做飞机仔咯。 今个星期六下昼4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碧海云天连卓富主持，阮兆辉、梁之杰，请嚟红衣谭善红分享佢对于大碧姐嘅深刻印象。 好孩子星期天每个星期 闯出直播室， 今个星期我哋就去咗揾两届亚运奖牌得主李嘉维 Jimmy 学空手道， 好劲啊！踢到个镜头都跌啦， 得把口我哋好劲啊！ 射力拍击 系咪一定要手板搭落地下噶啦？ 唔好用手背啊！虽然手板又系肉，手背又系肉。 香港电台第五台， 星期日朝早10点， 杰仔哥哥、 桂贤姐姐， 好孩子星期天。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6:0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朝头早嘅清晨爽利啊！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剩翻唔够半个小时咧，当然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我哋嘅老友记梁万福医生咧，一阵间咧就喺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系同大家见面嘅。今日讲呢个话题真系有啲惊吓嘅，咁啊，我谂每个人如果遇到呢一个问题嘅时候咧，都会有啲惊嘅惊。不过咧，我哋要冷静啲。咁究竟系咩原因呢？咁啊，当然睇医生系最紧要啦。但系咧，你唔可能一发生呢件事你就即刻去睇到医生噶嘛，系嘛？咁可能都要等一个晚上啊，或者出街要登记噶嘛，睇医生都要系咪？咁啊，讲紧咧就系呢个屙血呢一个问题啦。咁啊，究竟你有冇遇过呢一个问题咧？如果真系俾你遇到嘅时候，你要点样冷静去处理咧？听下究竟屙血有几多个成因会引致到屙血，一阵间咧梁医生就会同大家讲下啦。不过咧，佩佩要再次提醒你啦，咁啊嚟到五月中噶咯噃，2021年5月15号啊，上昼星期六嘅上昼吓，咁啊农历咧就系4月初4啦，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咧，佩佩咧就冇咩特定拣嘅歌曲嘅路向， 不过好多首咧都系佩佩好中意嘅歌曲，就好似呢一首都系佩佩好中意，中意一个人可以中意到发晒狂咁样，就好似呢首歌咁。我为你狂，张丽萍。 一阵叫声，无力地呐喊，请听我讲，心底那份爱，不管一切，情是你一方。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咗星期六啊，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喺佩佩身边咧就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梁医生上两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下屙呕啦，咁今日咧继续都系同大家讲紧呢一个屙嘅问题。不过咧，今日讲呢个屙嘅问题咧，就系讲如果佢屙血，咁嗱，好多时候咧，啲长者朋友或者上一年纪嘅朋友咧，好多时候，屙血小事啦，我咧有痔疮嘅，成日都屙血噶啦。定系其实每一次屙血你都要特别留意咧？ 咁当然咧，屙血咧对好多病人啊、长者啊、家人咧都系一个即系都几惊恐嘅，应该系即系话每白天屙血。咁我哋首先咧，我哋要睇一个屙血系点屙法啦。即系屙血有多 好多款式嘅， 即系话喺有啲咧就屙完大便之后有几滴血。 系。 咁你頭先講痔瘡啦， 嗯， 痔瘡嘅屙血咧，通常屙完大便之後有血嘅。 咁、嗯、啲血係鮮色嘅。 鮮色嘅， 嗯 嗯, 嗯， 即係可能血絲咁。咁呢啲咧就比較似多啲係痔瘡型嘅出血嚟嘅、 嗯， 因為當你嘅好多時係便秘啦、排便咧啲硬啊，咁又痔瘡，痔瘡損咗咧，即係屙完只損。即系屙紧嗰时唔出血，即系屙完之后咧，个痔疮出咗血咧，因为血嚟噶嘛， 嗯、 血咧你个肛门口咧就控制唔到佢唔出噶嘛、嗯，水分系咁啊，咁啲血咧就会滴几滴出嚟啦。咁、 嗯、 呢个咧，如果你真系有长时期嘅痔疮病历咧，咁、 嗯、 呢个比较多嘅机会咧系痔疮嘅出血啦。咁、 嗯、 但系如果大便嘅出血咧，就系、是、成个大便里边都有血，即系话即系你大便。屙出嚟咧，就系撈埋血啊！ 嗯， 即系便便里边有血， 系 便便有血就少唔同咯、嗯，就话佢有啲时间撈埋咗， 系 咁佢来自嘅地方咧，应该就系个即系个肛门以上啦， 嗯， 即系话大肠啊、直肠啊地方有血流过， 嗯， 混埋咗啲大便而出嚟， 嗯， 咁你一啲咧就系、是、直情一屙就屙血出嚟啦， 嗯， 吓、啊。你三類嘅要考慮啦。 嗯嗯。 咁咧屙就屙出嚟係血咧，咁呢個又係可以係一個嚴重嘅痔瘡出血啦。 嗯。 但係呢個亦都可以係任何原因，即係肛門再上一啲嘅部分有地方有出血。 嗯。 咁呢個出血嘅原因好多嘅原因啦、嗯，包括可能係個腫瘤啊、 嗯， 或者有呢個所謂急性嘅大腸炎啦、啊 嗯， 甚至乎有啲係即係我哋啲缺血性嘅問題咧，就話個腸唔夠血去到有潰爛、 嗯， 出血，咁又會有引致出血。咁當然，另外有啲人咧就可能食咗啲抗凝結藥物， 嗯、 即係而家好興啊嘛，食、 嗯、 呢個薄血丸啊， 係係係，心臟病嘅朋友都有。 咁你薄血丸嗰個份量高過頭， 嗯、 即係華法林咁高過頭，咁佢又會出血喎。 嗯，咁嗰啲血係鮮色啊，定係我哋成日講變咗黑色嘅大便咧？ 黑色的大便呢通常它們的來源呢就是經過消化的 了、嗯、 這些呢就是所謂十二指腸出血的時候呢那些血呢就去到個、小腸呢已經消化了呢那個血就變成在大便裡面撈勻了呢就是黑屎了、 嗯、 通常所謂芝麻糊、 嗯、 就是說我們有剛才講解大家聽呢就是一類呢就是屙完大便之後有幾滴血、 嗯、 就是看到一個那個馬桶裡面有些血就屙完大便之後有啲血喺度，咁、 嗯、 好多時係較為似痔瘡啦、 嗯。 第二啲就係撈埋大便裏面紅咗色啦、 嗯。 第三類咧就係一屙就係血、 嗯。 第四類咧頭先講，所以我屙黑屎，黑屎咧我哋都叫芝麻糊形式， 嗯、 有血嘅、 嗯， 就係、是、變成咧佢係芝麻糊咁。咁所以有時有啲人咧去睇醫生就話屙黑屎，咁屙黑屎咧係咪胃出血咧又要咁分喎？啲大便可能會黑色。黑到好黑色，但系如果佢好似香蕉咁咧，系、正常嘅、 嗯。 有啲人可能食啲铁丸啊，咁佢咪黑咯。 嗯，食咗朱红都会啊，系嘛？ 都会嘅。 嗯， 咁但系如果你佢消化咗啊嘛，如果系真系胃出血咧，佢就系一啲所谓芝麻糊。 嗯， 即系话佢唔可以变成即系好似即系正常大便啦。 佢、 系一撇嘢咁，一撇屙出嚟跟住好臭嘅，恶臭。啊，又黑色嘅，咁呢啲咧。就是芝麻糊色啦，咁就嗰、那个即系胃十二指肠出血嘅一啲嘅情况。 咁但系嗱，譬如有呢啲严重嘅病，系咪应该都会伴随住有唔舒服嘅咧？即系可能会肚痛啊等等呢啲情况咧？定系其实冇噶，可以完全系冇嘢，只系个大便有少少唔同咗咁样咧？ 绝大部分都冇痛嘅，应该 吓。 咁多人头先讲好多样嘢咧，胃出血就唔会痛啦，大肠嘅肿瘤出血就唔会痛啦。我哋啲痔瘡出血通常咁痛，咁、但系有啲情况我系感染啊，即系急性一啲大肠嘅炎症、 嗯， 另外就可能大肠嘅唔够血吓、即系血液循环唔通去到塞咗，咁嗰啲就会有啲痛嘅。 咁听你咁讲，如果即系有血，然之后肚痛嘅，反而就冇咁惊；如果有血又唔痛嘅，咁反而惊啲。 都是可以咁谂啦。 嗯，咁但系系咪即刻有血就即刻去睇医生咧？下下都照肠镜，下下都照胃镜，咁定系可以等一下先咧？ 咁又要睇下你个情况系点啦。咁多人我哋讲紧五十岁以上嘅人士，佢任何试过 大便有血，無論佢係頭先任何一個形式，佢都應該一定要做檢查，包括大腸鏡、 嗯。 因為冇出血嘅人都應該做大腸鏡、 嗯。 如果你真係見過大便裏面有血，咁、 嗯、 一定要做大腸鏡噶啦，冇、嗯、得走。咁、 嗯、 但係譬如話啊，你都有做過大腸鏡，咁大腸鏡我哋講緊有個所謂即係比例上嘅保養期嘅。 嗯、 啊，你做過大腸鏡，阿佩佩啱做完大腸鏡就話佢又冇識喐，又冇剩。咁、 嗯、 你保養期講緊有成十年啊嘛， 咁、嗯、如果有息肉啊， 舊年有息肉咧就三至五年啦，再做啦。咁、嗯、譬如啱舊年治做完大腸鏡，乜都冇，咁而家就係屙血。咁大腸鏡嗰陣時順便睇到我都有痔瘡喎、啊，咁、 嗯、 你今次屙血咧就係、是、似我頭先講啊，就屙完大便有幾滴血啦、 啊， 咁嚟痔瘡啦，咁你痔瘡。咁你咪睇醫生咯， 嗯、醫生影張相睇醫生係啦。 醫生咧就會去再幫我哋睇啦。通常我哋要做個所謂即係肛門鏡咁啦，就會睇睇啊。我啲真係見直情見到個痔瘡有啲血出嘅，咁、 嗯、 咪安心嗱。腸便冇嘢，係、 嗯、 下邊問題，唔係所謂塞下啲痔瘡藥膏咧，咁、 嗯、 咪會好啦。 嗯，咁簡單啲講，都係唔好自己做醫生啦，係嘛？ 即係唔好， 係即係尤其是呢啲即係問題出血嘅問題，就一定要病向淺中醫咯。 啱嘅，頭先你咁講，其實就我哋就話，啊，你都係睇咗醫生啦，知道痔瘡啦，咁咪俾咗痔瘡藥你啦。咁你隨後幾個月都會有機會翻發，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你可以繼續用住啲痔瘡藥膏啦、痔瘡藥啦。咁但係如果過咗三個月之後都用曬啲藥。佢仍然都係大便屙血咧，咁可能個痔瘡都唔好嘅喎。 嗯， 咁你又要去諗下，需唔需要做手術啊、結扎啊嗰啲咁情況啦、啊？咁呢個就都係一樣都要去檢查同睇，同埋睇咪一啲嘅。特別嘅治療嘅， 嗯，明白明白啦。總之咧，都係嗰句啦，唔好自己做醫生啊，真係要檢查清楚，自己安心，屋企人都安心啊嘛，係、咪？好，今日咧，唔該曬梁萬福醫生嘅，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又繼續探討另外一啲健康嘅問題啦，拜拜， 拜拜。 多少勝敗盡皆過去，多少恩義慈慶現時。我踏流水，不顾而去，管他世事轻碎，千般爱恨亦都过去，千般心事全是迷茫，旧情流水。转眼逝去，空有恨留梦里。要让暴雨洗去我心多俗虑，我愿疾风吹散了悲忧。悄然而去，不怕是风漂泊，冰雪照顾影，几多霸业任它过去，几多风暴瞬息消散，世事流水，又要回顾，一笑我答。 世事流水，又要回顾一朝我踏步去。 好喜欢谷姐的这首歌过客。好，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一个嘅上昼六点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咯噃。咁啊，当然啦，咁啊，一个节目嘅完结又代表另外一个节目嘅开始嘛，所以唔使担心嘅，因为总会有机会可以再听到佩佩嘅声音嘅。几时？咪就系嚟紧嘅星期五咧，喺呢个清晨爽利五点钟咧，可以再约到大家喺呢个空气中见面嘅。不过咧，即系临走之前要再次提提大家啦。今日嘅天气咧系相当之酷热嘅，去最高气温咧去到34度，所以天文台咧呢一刻已经系发出咗呢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噶啦。如果哥哥姐姐今日选择咧出去行山又好，做运动又好，甚至乎净系出去行下街都好啦，都系要特别留意，尤其是戴住口罩咧，其实真系好辛苦嘅。尽可能留喺一啲室内嘅地方啦，或者咧系人少啲嘅地方咧，令到自己咧可以舒服。咁啊，真系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临走之前咧，带嚟佩佩另外一首好喜欢、好喜欢嘅歌曲，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星期六啊！就系、是、妹姐嘅呢一首歌《心债》，约定你下个星期五同样时间清晨上嚟，钱佩佩就喺空气中陪伴你啦，拜拜。 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怨，源源不绝苦味，指望可补偿一切。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由心中痴怨，源源不绝苦味，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警方突击搜查旺角共18个地点，拘捕31人，涉嫌管有危险药物同经营赌博场所等。其中，警方破获一个位于通菜街嘅毒窟，拘捕13人。一名42岁女子涉嫌经营毒窟、贩毒同埋管有伪钞被捕。 其余十二人年龄介乎十九至六十三岁，包括一男一女外籍人士，就涉嫌吸食或注射毒品被捕。嗰名外籍男子同时因为未能够出示身份文件被捕。行动入面，警方检获一批总值大约六万一千蚊嘅毒品，一批怀疑吸食工具，同埋两张怀疑伪钞等。涉嫌经营毒窟嘅女子同埋嗰一名外籍男子被扣留调查，其他人获准保释，需要喺六月下旬向警方报到。劳工处提醒外佣喺今日至到五月三十号期间，再次接受新冠病毒强制检测。已经接种两剂疫苗满十四日嘅外佣可获豁免。劳工处话，今次强制检测为期十六日，当中包括三个周末，方便外佣安排时间接受检测。政府会同承办商合作，提升社区检测中心同流动采样站嘅检测量，特别系星期六日嘅检测量。当局又呼吁雇主尽量安排俾外佣喺平日喺社区检测中心进行检测，并且先行预约，避免外佣集中喺星期六日聚集排队。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郊区一间清真寺发生炸弹袭击，至少十二人死亡，十五人受伤，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塔利班否认发动袭击。喀布尔警方话，信众开始祷告时，提前放喺清真寺嘅一枚炸弹被引爆。塔利班日前宣布因应开斋节，同阿富汗政府实施为期三日嘅停火协议。袭击发生喺三日停火期嘅第二日。另外，阿富汗政府同塔利班嘅谈判代表喺卡塔尔多哈会面，商讨加快停滞不前嘅和谈进程。以巴衝突蔓延至約旦河西岸地區，巴勒斯坦衛生部表示，被以色列軍警開槍射殺的巴勒斯坦人增至十人。西岸地區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理，區內爆發暴力示威，巴勒斯坦示威者向軍警投擲石塊、汽油彈和雜物，軍警發射催淚彈、橡膠子彈和實彈回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三十四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二十八度，相对湿度百分之八十一，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五月十五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原定今个月二十六号重新启动的香港同新加坡旅游气泡计划，由于新加坡近日确诊个案增加，可能会一再次延期。有旅行社话，受影响的旅客不多，但对旅游业是一个打击。有議員就建議政府同外地以及澳門商討通關安排，留意稍後的特寫環節。 台灣近日的新型肺炎本土確診病例持續上升，特區政府就表示，將會要求所有曾經在台灣逗留的抵港人士要在酒店強制檢疫。又原本打算明天回香港的港人說，新的措施打亂了自己的計劃，不過專家就認為新安排是合適的，稍後會和大家詳細探討。 政府正同多个行业提供外展接种疫苗计划，安排疫苗接种承办商派人到地盘或者公用事业机构为员工打针。建造商会表示欢迎，但有工会就认为咁系变相向员工施压。一阵听下佢哋点讲。 今年第一季嘅本地生产总值咧按年上升7.9%，咁系终止咗六年跌。不过政府就提醒话啦，经济复苏咧并不平均。我哋请嚟学者分析一下本港嘅经济情况。 印度近期每日新